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长老，我们魔族人的嗅觉是极其敏感的，尤其是在进行了变身之后，我们稍加留意，甚至可以用嗅觉探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很放心，也愿意把这里的真相说出来，就像迎击奶奶一样，说出来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维斯达姆环顾了一下坐在桌子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尤其是看到瓦莱尔和玄平，他能看到玄平变身为魔族少年，他心里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如释重负。尽管他在之前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天都在担心玄平因为没有控制变形的能力而发生变身魔族形态的事情，但今天这一天突然来了，他反倒觉得踏实了。他并不想瞒着玄平一辈子，因为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他，这是他这个冒牌父亲的责任，也是义务，更是对老朋友托付的一个交代。 这要从魔族说起了。 维斯达姆话说到一半，又陷入了沉默。 魔族是一个神秘族群，我们长老会也知之甚少，对于魔族的情况简直就是完全陌生的。 此时长老看到维斯达姆陷入沉思中，就率先开口说了起来。 王国曾经派出过很多的拓荒者，也就是联盟使者，但几乎都没有到达过魔域，或者说可能到达了但都没有回信，这样看来应该是凶多吉少了。拓荒者或者说是联盟使者的确是王国最强的战士，因为能力出众才会被委派出去的。我记得过去跟你们说起过。 对，我记得拓荒者的任务是联合王国的盟友共同对付入侵者。 对，我也记得这些拓荒者是王国及盟友的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最强的。 龙啸也接着塞纳的话题说着。 是啊，看来师父的话你们都还记得，你们说的都没错，这些联盟使者没有一个回来的。不过 说到这儿的时候，长老停顿了一下。 应该说还是有消息的。 师父，您该不是指我大伯在十几年前把营级抱回来的那一次吧？ 此时好久没有吭声的雨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身前的水滴，现在的水滴似乎比前几天更大了，他的样子反倒吸引了维斯达姆的注意。 看来 你们的修炼很有成效啊，找到这么好的师父真是你们的福气啊。 长老并没有理会维斯达姆的感叹，接着与刚才的话题继续说道， 你说的没错，如果那次算作是一个消息的话，那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消息传递。我曾经问过长老会，但长老会也不知情，也就是说洛宾那次回来放下了营级，然后跟家里人说还有重要的事儿。之后他到底去哪儿了，到底找过谁，到底是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每隔30年，在赛武大会上，我们都会有能力者脱颖而出，也就成为拓荒者，可总是一去不回。多少年来，这就像一个谜团呐，而且是越滚越大，眼看着新的赛武大会又要开始了。 王国最强的人尚且如此，那魔域岂不是成了无法到达的地方了？ 营吉沉默了好久，他这话像是在提问，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目光最后都落在在座的三个魔族人身上。魔族的力量到底强大到何种地步呢？在这里的魔族人能够解释这一切吗？魔域如此神秘，谁又能够到达那里呢？坐在这里的魔族的魔族人，还有那谜一样的魔域，谜一样的未来。 我虽然是个研究科学的魔族人，但对历史也十分感兴趣，特别是我们魔族的历史。 沉默了半天，维斯达姆终于开口说话了。他一张嘴，食物里的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魔族是目前在数量上仅次于人族和兽族的第三大族群。魔族人体型巨大，身体强健，能力出众，寿命要比人族和兽族长很多。 小伙伴们吃惊不小，看看长老，又看看食物里坐着的三个大块头的魔族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玄平的身上。此时玄平也很惊讶，他今天是当魔族人的第一天，因此他对魔族的认识和小伙伴们是一样的。只见他眨巴眨巴瞪着的小圆眼睛，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表情很尴尬，但大家却觉得很可爱。 师父已经200多岁了，难道比师父年龄还大？ 塞纳问道。 那只是个传说，我也记不清我具体多少岁了，但应该是活了300年左右了。 啊！ 孩子们又大吃一惊。 王莱尔，您今年有多少岁了？ 雨问道。 对呀、啊、 小昭说道。 哎，快告诉我们吧，一直没敢问您。 几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 哦，我还很年轻哦，今年有150岁了哦。 瓦莱尔咧开长长的嘴巴。 哇，比我太爷爷的年龄都大了很多哎。 是啊，韦斯达姆叔叔，您今年多大了？ 我嘛，也很年轻哦，只比瓦莱尔大10岁而已哦。 维斯达姆故意模仿着瓦莱尔的腔调说着，也咧开嘴笑了。 我见过活到700多岁的魔族人，平均寿命也应该在几百年吧。 哇，玄平，你能活那么长的时间啊？ 对啊，你太棒了。 我要是能和你一样能活那么长时间该有多好啊。 孩子们的兴奋点有时候大人往往捕捉不到。这个时候玄平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傻傻地看着大家了，似乎现在的心情好了很多。他自己很享受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大家的样子，特别是看着龙啸的感觉，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变身之前他只能跟龙啸的腰一般高，